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首都体育馆，来看一看首都体育馆的改扩建工程。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首都体育馆将承担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项目比赛，这两个项目都是中国的优势项目。在以往的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曾获得中国队一半以上的金牌和奖牌。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为中国队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的申雪、赵宏博，如今分别担任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主席和中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明年他们将率领队员出现在首都体育馆内。最美的冰不但可以在冬奥会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赛时营造梦幻的竞赛体验，也为赛后吸引群众性冰雪运动体验提供了优异的运动氛围和观众的视觉引导。洪江介绍说，馆内每个座位的观众都能够了解到场上的所有信息。 因为在我们就是这个行里来说，你和人家就差就是一个小脚趾头，这就是区别，谁先跨那个线，那就是谁是冠军啊，就一个小脚趾头。所以这个细微的差觉，如果就是在现场也不一定能看到，但是我们通过技术能看到。所以首体这个就是比赛馆里面的设施和功能现在是最完备的。你比如说站到首体的这15000个座位，你选到任何一个座位啊，你在哪一个座位都能够了解所有的信息。抬头看是天幕，1200平米，它随时可以把画面转到天幕上。四周这么一圈啊，我们又有就是400米的环屏，400米环屏是60厘米高，所以这片环屏会给你就是各种提示，需要什么都可以把信息放到上面。然后东西两端又设的各20平米的这个就是大屏，等于我们现在是空地一体，水电光影这都是一体，所以就把这个就是所有的该用的技术全部用上。 据悉，改造后的首都体育馆除了保障奥运会赛事需求，赛后既可承接各国际国内高水平的冰上项目赛事，还可以夏季项目实现无缝切换。首都滑冰馆赛后将作为全民冰雪运动普及和推广基地，定期向公众开放，整个园区实现了比赛、科研训练以及群众健身的全覆盖，成为大众健身的新场所。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